来，我们继续看第二页。第二页的第二个问题哦，它是分割共有物之数。那共有人甲他请求原物分割，法院判决变价分割，算不算是一个数外裁判？好，其实这个问题应该同学要会啊，这个以前有讲过了。那重点是好，你要先抓数，再看有没有外嘛。好，那数的部分呢，它是一个分割诉讼，所以诉讼标的就是大家的分割权，好，就是共有人的分割权，这个是它的诉讼课题。那法院判决变价分割，其实没有问题哦，因为你要去想一下，它的诉讼标的就我们刚才讲的是全体的分割权。那声明的话，只会写到什么程度？请求法官帮我分什么东西，分什么东西？好，就是请求准许判决分割什么东西。所以它其实那个原物分割好，并不会出现在正式的声明里面。好，它只有请求准许分割。那只要法官准许分割，就是完全一致嘛，范围是完全一样的。那至于分割方法呢，这个部分其实并没有放在好，它整个就是整个数字声明里面没有呈现出来。好，所以第二个问题呢，它其实并没有超过，好，就是完完整整法官这个判决就是针对诉讼标的分割权，还有数字声明，请你帮我分割，好，所以我分给你嘛，所以这是完全一致的范围。那另外他判那个变价分割这个问题啊，请各位看下面那个判例，其实我们都讲过，针对分割方法的酌定，好，法院是有自由裁量的权限，所以不受当事人声明事项的拘束，这个叫做什么？声明之非拘束性，我们在第一本讲义有讲过，好，应该是在讲，我记得是在讲处分权主义，好，处分权主义的例外啊，第二个例外嘛，好，第二例外有提过，声明之非拘束性最重要的有两个，好，第一个是5721附带请求事件，就是要判小朋友给妈妈还是爸爸，好，不受当事人声明事项的拘束，因为那个我们只顾虑到小朋友最佳利益就好了。那现在这个问题呢，分割方法的酌定它也是声明之非拘束性，因为法官只要顾虑什么就好，其他都不用管，他只要顾虑如何分割最能发挥物质经济效用，这以前有讲过，好，所以要去抓它的原理，为什么它不受拘束，是因为法官只要顾虑这个就好了，其他都不用管，好，他只要顾虑物质经济效用就好了。所以第二小题它并不是一个数外裁判，好，这个没有违法。再来第三，原告以买卖契约是通谋虚伪意思表示，请求撤销这个契约，法院判决确认该项契约不存在，算不算是数外裁判？好，同学你要先抓课题哦，如果你没有办法马上判断，你就要先抓课题。这个诉讼课题哦，它是一个撤销权，好，所以是形成权，所以是甲的撤销权。它是一个诉讼标的，好，撤销契约，所以呢是甲的这个形成权撤销权。那另外它主张，好，你们之间的动作是通谋虚伪指表示。无效，那同学这样看应该觉得怪怪的嘛，对，只要有学过民法同学这样一看都觉得怪怪的，如果是撤销前提应该是有效嘛，啊，它是无效怎么会是撤销？所以呢你不用惊讶，以后你常会遇到，就老板不懂法律他就这样提，好，我觉得是无效但是我要撤销，所以这个时候你当法官你要怎么做？哈，赶快驳回，因为败诉嘛，好，就是不一致啊。那这样做当然不是一个好法官啦，而且现在阐明权扩大之后啊，这样都是违反阐明义务嘛，所以它其实是有问题的哦。那你要知道它哪里有出现问题，像通谋虚伪指表示无效，这个是在诉讼法上的定位是攻防方法。那上面撤销，好，比如说民法242这撤销权，它是诉讼标的的层级。诉讼课题的层级，那我们刚才讲这个攻防方法通谋虚伪表示无效推不出来撤销权存在， 推不出来。这个就是邱老师的什么？这么学过，所以顺便复习一下，你会发现这种题目啊，实务通识也可以考，邱老师也可以考。那其实考来考去内容都差不多，只是你要见人说人话，见鬼说鬼话，就是说你要讲他比较习惯的东西。所以我们在邱老师的哪个地方有讲过，我主张的攻防方法推不出来我的诉讼上请求存在，叫做不具有主张的一贯性嘛，对，一贯性的问题，所以这个是不具有一贯性。我们在法律上的争点整理有讲过，好，那邱老师说现在要怎么处理？不具有一贯性就要接到阐明，这个是应阐明的事项，好，一定要说。所以法官一定要讲，你的攻防方法推不出来你的标的，请你换，看你要换攻防方法还是你要换诉讼标的都可以。好，所以像这个题目应该是换攻防方法比较简便嘛，好，比较简单，所以看他要主张换一个主张，好，然后去做一个调整，然后最后让它是一贯性的，然后最后再接到构成要件该当性。好，这在法律上的争点整理有讲过，这邱老师的说法。好，这个是根据第三题啊，前面两句话我们来做一个延伸思考，你会发现这个主张是有问题的。好，然后邱老师有他的说法，那我们现在要讲的是实务通说的讲法。好，那实务通说他讨论的状况是法官也真的判咯，好，法官没有阐明就直接判了，法官最后判决确认这个契约不存在，算不算是诉外裁判？所以法院的判决，好，你要拿来做一个比对，法院的判决确认不存在，其实就确认这个契约啦，好，确认这个契约是无效的。好，那我们可以了解，其实这个法官他的想法就是觉得，既然你是偷谋虚伪之表示，好，那这个契约就是不在嘛，好，就是没有存在，所以他就直接做了一个结果的判断。但是呢，这个其实没有去呼应原告的起诉声明，就是他起诉的诉讼课题，因为他的起诉课题是要抓撤销而不是抓偷谋虚伪之表示嘛，好，所以像题目中的第一句话就只是攻防方法的层级，第二句话才是诉讼课题啊。好，但你要记得我们诉讼法都是站在诉讼课题的角度去思考问题，所以第二句话还是重点。所以人家原告起诉说我要提一个形成之诉，结果法院判决确认之诉，这个200%是诉外裁判，就你要去抓两个来比对。好，原告是形成之诉，结果法官判确认之诉，绝对是一个外裁判啦。好，所以到现在实务通说的讲法都是采肯定说，那个否定说是旧的判例哦，其实就是错的。好，那后来90年就把它做调整就废止了，所以现在全部都要采肯定说。好，原告起诉是形成之诉，法院自己改判确认，当然我们可以了解这个法官的意思是要知道说，哦，他是可能想当事人可能不懂法律，好，那我就知道是无效，所以我就直接帮你做一个确认这个契约不存在的动作，但是这个就超过原告起诉的主张嘛，所以它是一个诉外裁判没有错。再来肯定说的第二行最后，好，法院如果说这个声明不当，行使除去不当的阐明权，最后还是要尊重当事人。好，这个我们之前有讲过啊，就阐明只是阐明而已，只是你的义务要尽到而已，那当事人要不要做要不要改，这是当事人的事情，好，你不能去强迫他。好，再来翻过来第三页第四个问题，想要主张被告乙他是连带保证，请求连带给付，法院认为是普通保证，好，所以判决乙要负普通保证的责任，算不算是诉外裁判？好，所以这是关于连带保证跟普通保证的问题。这个题目你要很清楚，起诉是连带，判决是普通。如果今天题目倒过来，结论会不会一样？好，如果他起诉是普通，法院判决连带，好，这个算不算是诉外裁判？所以你要先思考连带保证跟普通保证谁的范围比较大。换一个方式问，好，这同学比较清楚，这两个谁的责任比较重？连带嘛，对，连带一定比较重， 所以呢，连带的责任会大于普通保证，所以普通保证比较小，保证的责任比较小，连带保证比较大。好，所以这样大家就知道了。我们现在的题目好，原告起诉是连带，法院判决普通，跟另外一个题目比对，原告起诉如果是普通保证，法院判决连带。哪一个是数外？上面还是下面？应该是下面嘛，对不对？好，因为下面的话，原告普通，黄色的地方，法院判连带超过了嘛，超过黄色的部分，所以下面这个是数外。上面这个原告连带保证大的，法院判在里面，普通保证，所以这没有超过，不是数外。再来第五题，原告甲根据保证关系诉请保证人给付借款。好，那你要注意是甲对保证人哦，好，就是债权对保证人，而不是债权对债务人。那法院认为债权已经允许主债务人延展清偿，为得保证的同意，所以原告没有抗辩，法院还是驳回原告之诉，这个时候算不算是诉外裁判？其实我觉得这个题目同学你一定要会，就纵使我们没有讲你都一定要会，因为这题目只要你基本观念清楚，它其实根本都不难。好，那一样基本步骤就是抓诉，然后再看有没有外。其实应该图画出来，同学观念会更清楚啊。好，所以为什么要画图，就是让你抓得很清楚它的课题是什么，然后法院判什么。好，所以这个课题它是债权对保证主张，好，这个200万的保证债务，那法院判决原告之诉驳回。好，那题目有出现一个延缓清偿的抗辩，就民法75延缓清偿的抗辩，法院是采用这个抗辩，但是被告没有说，好，所以他是职权采用。好，那我要先问同学，你在思考问题的时候要先思考处分权主义的层级，还是先思考辩论主义的层级？一定是处分权主义嘛，对，上面要先思考，如果上面没有问题再看下面有没有问题嘛。好，一定是上面然后往下面来解。所以呢，上面你要先思考处分权主义，就是诉外裁判啊。好，诉外裁判是处分权主义的问题，那他有没有超过？只要是原告败诉，主文都是什么？原告之诉驳回。什么叫原告之诉驳回？你给我多少范围我就整个丢回去嘛，对不对？所以绝对不会是诉外，只要是原告败诉，绝对不会是诉外裁判，就你给我多少我就给你多少啊，我就丢回去嘛。好，所以是完完整整针对你当初要求的多少我全部驳回，所以他不会是诉外裁判哦。好，所以就是多少给你多少回去，所以这个不会是诉外。但是你总觉得这题目怪怪的啊。好，所以没有诉外是代表说他没有违反处分权主义哦，全部驳回，所以这个是不是诉外。那这个题目好，下面会有问题，就是被告没有做一个延缓清偿的抗辩，法官直接用，这个是哪一个层次？抗辩、攻防方法。那攻防方法是归属在处分权主义吗？不是嘛，它是辩论主义的问题嘛，所以这个是违反辩论主义啊。法院直接采用好当事人未主张的攻防方法，这个是违反辩论主义。所以这个问题同学要写两层， 好，第一层你要先写处分权主义没有违反，然后再写第二层，好，他有违反辩论主义，因为法院直接采用当事人未主张的抗辩，好，未主张的攻防方法，所以这个判决是违背法令哦，这个是好，他可以作为上诉第三者的事由，所以这两个其实都算是违背法令，就是说如果他是违反处分权主义的情况，跟现在这个题目是违反辩论主义的情况，这两个其实都是判决违背法令的一种，好，因为法令的范围很大，里面也包含处分权主义跟辩论主义。再来，下面第六题。原告甲申请请求被告乙给付借款，法院认为清偿期还没有到，好，就判决应该要在清偿期届至给付借款，算不算是诉外裁判？好，这个应该其实我觉得同学也要会了。好，就你不要把它想得太难，它其实都很单纯。第一句话，好，原告甲申请请求给付借款，你要去想象哦，他的起诉声明会怎么说？比如说200万，好，就是被告应给付原告新台币200万嘛。好，然后诉讼标的就是那个借款债权。所以第一句话，它是哪一种诉讼？给付之诉，现在给付还是将来给付？现在给付哦。好，所以第一句话你就要想到这些问题。好，诉讼标的是借款债权，声明是被告应给付原告新台币200万，它是一个现在给付之诉。好，但是审理过程当中，法院发现根本清偿期还没有到，所以主文它会写什么？上面白色的部分是原告的起诉声明，好，也要给甲200万。那法院说他是清偿期还没有到，所以他的主文就会这样写，好，就乙应该要在102年10月10日给甲200万。好，那同学你去比对，这两个有没有超过？判决有没有超过？上面我们刚才说，上面这个是现在给付嘛？下面呢，将来给付嘛，对，出现未来的特定日，这我们有讲过，只要是出现未来的特定日，这个是将来给付。有没有超过原来的诉讼范围？好，如果同学一直想不起来，你先回想，我们曾经有讲过，在诉之变更追加有讲过，如果今天我在诉讼中，好，本来是现在给付改将来给付，算不算是诉之变更？算不算诉之变更追加？就是说诉之三要素有没有一样？我们认为不一样哦。哪边不一样？都是借款债权，但是声明会不一样，对，因为声明多了这一块嘛，就是于102年10月10日，所以声明不一样，声明不一样，客体会一样吗？就不一样嘛，对，就不一样的诉讼客体，这两个我们认为是不同的客体哦，这两个不同的诉讼客体，最主要的问题就是在声明，它的声明不同。好，那既然是不同的诉讼客体，算不算是超过？就算嘛，因为是不同的东西啊。好，不同的东西，所以这个就算超过，所以下面这个就是诉外裁判，所以这里是诉外，因为超过它的声明不一样。好，那既然是诉外，就代表它会是一个违背法令。那如果同学你是法官，你要如何让他不诉外？就阐明，所以这个以前其实都学过啦。好，所以你要活用哦，就是我们以前学的东西，你要把它灵活的去使用，去做个结合。所以就是说就对了嘛。好，所以就是用199阐明。那如果当事人去改变，这个是一个诉之变更，那接下来要怎么办？所以其实这个题目哈，你还可以再加上，是诉外，这是第一个结论。第二个结论。你丁阐明199， 阐明之后，当事人如果去做一个调整，就改他的真名，这个是一个数字变更。那你就可以用255条，第一项可以用第二款，基础事实同一，好，承认它是一个合法的变更。好，这个是诉外判决的研究。再来，我们看第三页的第二点，判决的种类。第一个种类，好，这个学过了，384条，它是舍弃认诺判决。我们在处分权主义就有讲过嘛，好，那处分权主义的话，第三个内涵，好，舍弃认诺、撤回和解，就尊重当事人，你可以自己去选择结束这个案子的方法，好，这是当事人的处分权的一种。那舍弃的话，就是原告针对诉讼标的加以舍弃，好，请求法官给你一个败诉判决。所以我们说，效果是法官一定要给他败诉判决，好，所以效果都是因。那认诺的话是被告承认这个诉讼标的，好，原告请求有理由，所以呢，法官一定要给被告败诉判决，这是尊重他，好，让他有处分的这个空间。但是呢，你要注意他的效果，好，就像最后一行，他不能抵触实体法上限制抛弃权利的规范，不然都是无效。好，所以像侵权不能抛弃啊，好，这些都是不能抵触的。再来第四页，好，第四点。舍弃认诺不能附条件，好，不然都是无效。这个同学不要死背，好，因为我们说过，所有的诉讼行为原则上都不能附条件，这个都是来自于程序安定的要求，好，所以原则上都不能附条件。只要是原则，你就不用刻意去背嘛，好，例外才要背，所以这个就大概知道就好了。那第三个，人事诉讼的舍弃认诺判决574、594，我们最后三个人事诉讼会讲，好，但就先抓一个概念，这以前有讲过，原则上就是排除，好，就是它会不适用384条的效果，有些情况就不适用。比如说像594，好，594是亲子关系事件，亲子关系事件，比如同学在民法上念过的什么认领子女啊，好，或者是否认子女啊，这样的诉讼它都是舍弃认诺都是无效哦，594是两个都无效。那574比较复杂，认诺是无效，舍弃要看它的诉讼类型，好，这个以后再讲。但是先抓一个概念，它384条效果到了人事诉讼可能就会被排除。那排除的原因是因为身份跟公益有关嘛，好，所以呢不容许当事人随便的去处分。再来第四个，裁判说的简化，好，它的事实跟理由是例外可以合并记载，因为我们预料既然你都舍弃认诺了，所以呢你上诉的几率其实是非常非常的低啊，好，几乎都不会去上诉了，所以就简单的做结束，这样就可以了，好，甚至可以不用写判决书。好，再来下面第二种，依照辩论判决，好，这个就有一点重要了，好，所以这也是可以考选择题，然后也是可以考申论题的部分。我们先来看一下条文385。385，延迟辩论期日，当事人依照不到场者，得依到场当事人的申请，由其照辩论而为判决。不到场的当事人再次通知而不到场，好，得依职权，由其照辩论而为判决。好，所以第一个同学要注意，一定要是延迟辩论期日不到，有人不到，好，所以如果是其他的期日种类就没有这个效果，一定要是延迟辩论。所以如果今天是准备程序期日不到，没有这个效果，好，不能用385条，因为延迟辩论其实才是重头戏啊，好，那个是要决定你们的法律关系最后是如何，好，胜诉败诉的情况，所以是重头戏才会有这样严重的效果。第二个，一定是依照不到场，然后依到场那一照来申请。所以这个385条第一项是最原始的，好，依照辩论判决最原始的模型，一定要是一边都到了，好，一边都没到，然后就由到的那一边来对没到的那边申请做依照辩论判决。那所以你可以想象那个状况哦，比如说今天开庭，好，被告都没到，然后原告这边就来申请做依照辩论判决。所以依照辩论判决的重点只是在程序上才有它的效果， 程序上，因为如果今天没有385条，本来应该怎么做？一边没到，所以呢，法官就要延展期日嘛，对，就等，就等他。那我们今天就白做工了嘛，好，所以今天浪费一次的期日，然后下次如果再没到，可能又再白做工。所以呢，他是为了担心整个诉讼程序拖太久，反正你自己不到是你自己弃权啊，所以他就干脆让到场那一段就有个权利，你就可以申请法官直接就听他讲话，然后就可以下判决了。所以如果今天原告这边做了一照辩论判决申请，我们就不用等你了，好，我们就不用等被告了，不用再延展期日，我今天就可以延迟辩论终结，我下次就可以宣判了。所以你要记得一照辩论判决最大的好处在哪里？促进诉讼，然后记得，所以它是一个完完全全很纯粹就是一个程序法送的东西，它跟实体法律关系其实一点关系都没有，其实根本没有关系，这是观念的问题。因为同学很多其实都念一念然后没有感觉，你要去抓它跟程序法是完全有关，跟实体法其实根本是没有关系的。好，它就是为了要求快速而已。那再来，一定要是两次不到才可以移植权。好，就是如果到385条这个第一项的结尾，一样是两次不到，好，然后才可以依职权做一道辩论判决。第二项，前项规定与诉讼标的对于共同诉讼的个人必须合一确定者，好，这个是哪一种共同诉讼？必要嘛？好，需合一确定，所以要想到是必要共同诉讼，那没有分哪一种，好，不管你是固有必要还是类似必要，都是可以使用第二项。这个第二项是92年的新法，所以如果是必要共同诉讼，延迟辩论期日，共同诉讼人中一人到场也适用。所以只要有一个到，就可以申请做一照辩论判决。好，所以同学其实你可以先抓一个方向感。刚才第一项我们的结论是，一照辩论判决是纯粹为了促进诉讼的条文，所以这个制度本身好不好？不错嘛，尤其是邱老师一定是不错，好，就是他加速这个程序的进行，所以既然是一个好的条文，就要扩大使用。所以其实第二项就是在扩大第一项哦，第二项在扩大第一项，等一下我们会举例，你就会更清楚。本来第一项的范围其实比较小，好，第二项加上去之后范围就很大，但是只限于必要共同诉讼才有扩大。第三项，如果以前以为辩论或者是证据调查或未到场之人他有准备诉状的陈述，为依照辩论判决时应斟酌之，所以你通通都要斟酌。那未到场之人如果已经有声明证据，法官都还是要去做个调查。好，所以从第三项你要抓一个结论，我们刚才讲依照辩论判决它只是纯粹程序上促进诉状的条文，所以呢整个实体法律关系法官还是要怎么认定？自由行政判断，所以还是要回到222条，法官还是要综合全部的什么全辩论意志啊、调查证据的结果啊，全盘来做考量。好，所以第三项的这个法条其实就是告诉你，实体法律关系法官还是要全盘考量。好，所以未到场之人其实对他来说只是程序上不利，但是实体法律关系其实应该是不会有不利的情况。好，这实体法律关系并不会去动摇。好，再来。好，后面就不用看了，我们直接看讲义好了。来，回到讲义，好，第四页，同学在它的标题后面啊，好，刚才我们看的是385条，它的标题后面还有一个433之3，还有436之23。好，那我直接用讲的就好。433之3是简易程序，旁边写个简，433之3简易程序，436之23是小额程序。小额程序准用简易程序，所以这两个法条其实结果是一样的。那这两个法条的影响在于依职权，所以同学你看下面，好，括号一的第二点，括号一的第二点，能够依职权做一照辩论判决的情况，刚才我们看到385条说要几次不到才可以依职权，两次，所以通常你后面写个两次不到，两次。好，那简易小额程序就是刚才那个条文，简易在433之3，小额是436之23，准用433之3，它是一次，你就写一次，一次不到就可以执权。所以有没有更快？有吗？因为老百姓有时候不了解，他不知道有这个依照辩论判决制度啊， 好，那这个透过法官职权介入就可以更快速啊。好，我就职权来做，然后呢你下次就宣判了，好，就非常的快速。所以这两个差别为什么通常是一次，简易小额是通常是两次，简易小额是一次，就是因为简易小额程序更要求迅速。这个我们有介绍过，叫做邱老师的费用相当性原理。好，因为它金额很小嘛，我们讲过啊，3000块不要花3年打官司啊。好，这是费用相当性原理的展现。所以呢，因为它要求快速，所以就更要求整个程序要压缩的更快，所以一次不到就马上做了，好，就不需要再等第二次了。再来括号二，好，它的要件，第一个一定要是延迟辩论期日不到，所以像下面这个判例，准备程序期日、调查证据期日这个都不算。第二个，不到场的当事人一定要曾经在相当时期受合法通知，在这个地方可以跟什么一起考？送达，他可以跟送达一起考，好，所以配合出题。那下面这个判例同学可以参考一下，好，这算是比较实务的问题。那一般来讲，延迟辩论期的通知书，好，就开庭通知书，你除了记载这个时间啊、场所，还要记载不到场的法定效果。那其中你在那个期日通知书上面要写不到场的法定效果，如果没有写的话，会不会有怎么样严重的效力？那实务说，那个是训示规定，东马是对自己比较要求不高，好，所以对法院这边要求，他就觉得这是一个训示规定，所以并不会产生任何的影响，好，所以并不会有任何的效力的影响存在。好，那第五页哈，请同学看最下面，括号三。依照辩论判决的程序，法院还是要斟酌对方以前的延迟辩论跟提出的书状，所以我们刚才讲过，就第三项的结论。好，它的结果，被人家申请做依照辩论判决，其实未必对他是一定不利的。好，因为整个实力法律关系，法官还是要全案判断。好，那最下面这一行，好，这个是有一次同学，就是有几位同学来问的，好，所以干脆来讲，一起把它讲出来。依照辩论判决，有很多同学来问，他是不是依照是不是一部判决？其实同学应该会啊，这只是你可能刚好卡住，然后所以会有这样的疑问。依照辩论判决，我们说是纯粹程序上的条文，我只是不要等你下次就宣判了，所以呢，它跟实体法律关系一点关系都没有。所以跟那个一部判决一点关系都没有，好，所以这两个是两件事情，一个只是要求快，那一部判决是针对实体法律关系去切割嘛，好，分开来做判断，所以这个不算是一部判决啊，不是啊，依照辩论判决，我下次宣判的时候，我还是原则上还是针对整个判决来宣判嘛，好，虽然本来原则上应该不会是一个一部判决，这个是两回事。好，第六页，第六页哈，上面有两个问题，能不能做依照辩论判决？第一个是分割，好，这两个题目呢，分割，好，我们学过，分割是哪一种共同诉讼？一个诉讼标的嘛，对，大家共有一个分割权，所以它一定是必要，好，而且我们说它是固有必要原被告，好，因为大家要全部上来主张分割列原告嘛，剩下来的全部列被告，缺一不可，好，所以它是固有必要，所以它是必要，就甲乙是必要，丙丁是必要，好，左边右边都是必要共同诉讼。好，那第一个情况是甲到丙到，乙跟丁没有到，好，那请问同学能不能申请做依照辩论判决？上面的情况哈，如果照本来最原始的385条的第一项，第一项说一定要是一边都到，另外一边都没到，好，才可以由到场那一边来申请做依照辩论判决。所以如果照原始的第一项是不行的哦，因为各有一个没到嘛。好，所以没有一边全到一边全没有到，没有这种情况，所以第一项本来是不行。那之前在旧的实务见解，就是也不算旧的啦，现在还是在，好，但是比较早期的实务见解， 当时的主检就说没关系，我们还是让好这个甲可以对丙申请，丙可以对乙申请，这个是之前就存在的实务见解。他说可以交叉申请，所以其实从早期我们就知道实务见解认为依照辩论判决是一个好东西啊，它才会扩大嘛。好，本来如果照第一项严格来解释应该是不行哦，但是早期他就认为可以，就是讲义上我有列，好，34年院解2880，就这个实务见解。好，34年他就说可以了，他说各对他照未到场之人，在最后一句话，各对他照未到场之人，就是我现在讲的交叉申请。好，就是甲对丁，丙对乙申请做一照辩论，所以他说可以。好，那现在更没有问题了，我现在只要用哪个法条就好，现在92年修法之后我就直接用385条第二项，因为它是必要共同嘛，对，必要共同，所以只要是必要共同诉讼其中一人，好，只要一个到就可以申请了，所以现在也可以啊。好，所以我现在就直接用385条第二项就可以了嘛。好，所以看同学你要写那个实务见解还是写385条第二项，其实是都可以，反正重点就是结论要准许。好，这个是可以做。那下面的话就是385条第二项最标准的情况，就是全部好只有一个人到，但前提一定要是必要共同诉讼哦。好，所以它是用385条第二项。好，那你要记得为什么修法会扩大，就是因为它是一个好的制度。好，它的优点就是可以不用再拖了，好，我们就可以直接让这个诉讼赶快终结。所以它的修正理由在下面，好，第六页的中间我把它列出来，92年修法385条第二项，好，它最主要的理由是第三行，它是为了避免案件会延滞不决，反面讲就是促进诉讼嘛。好，我就是为了促进诉讼，那凡是促进诉讼都跟什么有关？审理集中化。好，所以同学不要忘记哦，我们虽然念到后面但是不要忘记前面，好，就讲过所有的促进诉讼的条文都可以接到审理集中化，好，都是为了促进诉讼获得程序利益。再来下面第三种判决，旅行期间或者是分级给付，分级给付我们就不讲了，好，因为这个不是很重要，是同学回去看看法条就好。我们要介绍的是旅行期间的判决。396条，好，它有做这两种判决的要件的限定。好，那要件的话就在讲义上的括号一，比如说他的给付，好，性质上要长时间不能履行，好，或者是斟酌被告的境况，然后原告同意，就可以做这样的判决。好，像这2000万就比较大笔嘛，所以可能法院就考量一下两造的状况，好，就做了一个旅行期间的这个判决的动作，就给他3个月。那我们的法条哈，396条，它有讲旅行期间要怎么算，所以同学要记得396的第三项这个要背哦，好，这怕考选择题。旅行期间它是从判决确定或宣告甲执行的判决送达于被告时起算，396的第三项。好，所以那个三个月，比如这个题目三个月嘛，那三个月你要怎么算？所以你看法就觉得怪怪的，好，为什么是判决确定，然后又有一个什么宣告甲执行的判决？其实呢，我们后面会学到甲执行，甲执行就是会有这个判决还没有确定就会有执行的效果，那确定的话就更不用讲，确定就会有计判力跟执行力嘛。好，如果是给付之数的话，所以其实第三项的意思就是说，你就看这个判决什么时候会有执行力。好，就两种情况，如果没有宣告甲执行， 就是确定才会有执行力。如果有宣告假执行，就是一判下来不用等到确定，一宣判就有执行力了。所以就看这个判决什么时候会有执行力，就从那个时间点开始起算。好，就都是隔天啦、啊、好，就从那个时间然后翌日起算三个月。所以看他，如果他没有宣告假执行的话，就是等到全案确定翌日起算三个月，这个就是他的履行期间。好，那我刚才讲的解释好，其实在讲义上有，就是第六页的最下面有一个判例。好，第六页的括号三有一个67台抗193，好，他就在解释第三项，这个同学要会算。好，有宣告跟没宣告假执行就是不一样的。好，那我们要来研究他的问题哦，请各位翻过来第七页。第一个，这个判决算不算是诉外裁判？好，所以一样，诉外裁判怎么判断？先看诉，再看谋外嘛。好，所以诉，起诉声明怎么说？乙因给付甲2000万。好，所以橘色的地方是原告的起诉声明。那我们就发现它多了这一句，于三个月内。好，多了这一句。好，所以形式上看起来好像有多，但是你要去看哦，它是不是真的有多，因为毕竟这个三个月只是一个期限嘛，所以这个判决我们一般认为不是诉外，它只是附什么，附期限。刚才我们念到一个对待给付叫做附条件，所以这两个你可以一起记哦，就是对待给付判决跟我们现在学的刚好是对比，一个是附条件，强制执行开始的条件，这个是附期限。附期限的判决，所以它不是诉外，没有超过，我只在这个判决上面加了一个期限而已，好，并不是超过它原本的审判对象范围，所以一般认为不是诉外。所以不管是附条件，好，对待给付判决，还是附期限，就是履行期间的判决，这两个都不会认为是诉外。第二个问题，这个判决原告他是全部胜诉还是一部胜诉？好，这个应该同学会了，全部胜诉一部胜诉怎么看？今天有学过吗？拿起诉声明跟判决主文对照，如果起诉声明全部被判决主文采用，就是原告全部胜诉嘛。好，那这个有没有全部采用？有啊，就是橘色的部分全部放进来了，全部采用，所以是原告甲全部胜诉。全部放进来，好，所以是原告甲全部胜诉。那原告全部胜诉，被告就是什么？全部败诉。好，所以对照就是全部败诉。那我们为什么要讨论胜诉败诉？是为了讨论上诉权哦。好，所以下面第三个问题，谁可以对这个判决上诉？好，这个应该同学如果今天你有听懂应该就会了。每个题目一来都先用哪一说？形式不符嘛。好，我输了我就可以上诉，所以呢乙这边他会用形式不符说。好，那甲这边，甲能不能用实体不服说？所以你要去观察有没有机会透过上诉拿到一个更干净更有利的判决，有机会吗？因为这个判决对他来说哪边不利？这个是现在给付之数哦，所以按道理讲你本来就该给我钱了，对，本来就应该给我那个2000万了， 那现在是法官对你好，给你拖时间，所以那个三个月对甲来说一定是不利的嘛，因为他是现在给付啊，已经到期了，所以这个三个月对他来说是不利的。那既然是不利，我就有机会透过上诉拿到一个除去这个期限的判决，有机会嘛，所以这里甲他也是有上诉权。好，所以这边是用实体不服说。但是这个甲他只能针对期限的部分声明不服，他没有办法针对本案的结果声明不服，就是说每个人只能针对自己不利的地方去往上面告状啊，好，他不能去针对自己有利的部分去声明不服。所以同学你要看他题目怎么问哦，如果今天好，我刚才设定的题目是这个第一审判决判下来谁可以上诉嘛，这是比较广泛的问法，所以如果我问这个判决谁可以上诉，你这样说两个都可以嘛，好，因为乙他是败诉的，他本身就有上诉权。那甲的话，因为那个期间的部分对他不利，所以他可以针对期间的部分去上诉。如果今天题目换一下，如果今天我问你针对那个旅行期间的部分谁可以声明不服，谁有上诉权，就不一样咯，针对期间是这框框，好，谁可以声明不服，只有谁，只有甲，就只有甲，因为问题一样嘛，所以结论就不一样。反正就是说不利的部分我才可以声明不服。好，所以那个期间，如果我今天只问期间的话，如果单只有期间，就只有甲才可以，乙的话就不行哦，因为这个期间对甲是不利的。那旅行期间对乙来说有没有利？有利啊，对债务来说，我刚才强调它是现在给付嘛，你本来就该给钱了，那现在只是对你好，所以纵使今天期间只有一天，比如说法官说我让你还一天，好，你去筹钱筹一天，那被告人说哎，不行啊，你给太短，不行嘛，这不能声明不服的哦。所以对乙来说的话，纵使只有一天都是有利的，这个判例有写。好，这是第三点的下面那三行，其实也是实务见解。法院酌定的旅行期不管多短都是有利于债务人，好，所以纵使只有一天还是对他有利，你还是不能声明不服。所以如果单单只有问你期间的部分，债务人绝对不能声明不服，针对期间的部分只有债权才可以声明不服。好，第二个问题，期间的酌定是事实审可以做，没有问题嘛，对不对？请问同学，法律审能不能斟酌？不行哦，因为期间一定是事实认定，就是说我要让你这个乙，你这个乙啊需要几天去筹钱，这个是认定事实的问题，这不是适用法律的问题嘛，就你需要几天好去筹钱，所以这个是认定事实，不是适用法律的问题，所以第三审不能干涉。所以今天如果第一审、第二审、事实审决定了，第三审是不能干涉。那如果同学了解这样的观念，那我就要问你，这个甲，我们刚才说甲可以针对这个期间去上诉嘛，对不对？好，请问你他能不能上诉第三审？就刚才讲的，因为甲只能针对期间来申请不服，但是偏偏这个期间的认定是专属事实审法院的职权，法律审是不能干涉，所以有没有声明不服的必要就不行哦，因为那不是你家能够管的事嘛，所以这边甲是不能上诉第三审。所以最后总结起来，甲是可以上诉第二审，用实体不服说可以上诉第二审，但是不能上诉第三审，因为期间的酌定不是你法律审可以管的，所以不能上到第三审。所以第三审哦，他一定要尊重下面事实审的认定，所以他不能干涉。好，所以我们的甲是只能上到第二审。好，再来下面变更判决之诉。三来 197条。好，这个同学直接来看一下讲义就可以了。好，因为我已经把他的法条整理好了。来，请你先看一下括号二，变更判决之数的要件。第一个，好，他发生一个情势变更的状况，一定要是在确定判决事审延迟辩论终结后。那我们以后会讲这个事审延迟辩论终结，它是一个既判例的基准时点。那其实这个时点的意思呢，就是告诉你在这个时间点以前我们都可以说话了，对不对？我都可以提出事实章，但这个时间点以后呢，我就没有办法说话了嘛。好，如果是这个时间点以后发生的，我就没有办法说了，因为我已经没有办法提出我的一些主张了。好，这个是基准时点的概念。那如果今天情势变更发生在这个时间点以后，那我就没有办法在法庭上说嘛，所以势必要另外开一个路让我走。好，所以这个走的方法，就近的方法，就是另外提几个变更判决之数。第二个，一定要是确定判决的内容还没有实现的部分，所以如果已经实现的部分就不能再去追讨了。好，就是过去就过去了，一定要是还没有给付的部分。所以通常就是发生在那种定期的，就是比如每个月要给他多少钱，未来每个月要给他多少钱那种判决，好，或者是每年要给他多少钱那种情况，才会有变更判决之数的空间。然后第三个，依其情形显示公平，那当然就要个案判断。好，然后第四个，必须要是不能走其他法定程序请求救济，所以它是最后手段。那你会发现它这个要件其实限定的比较严格，是因为它的对象是确定判决，它要救济的对象是确定判决。好，所以会比较严格，因为确定判决它会有既判例的问题，原则上是要尊重的。好，比如说是一个车祸案件，好，这个甲被乙撞到之后就昏迷不醒，就变植物人，所以法院就判了一个，好，每个月你都要给他这个10万元，好，维持他的整个这个医疗的费用，还有看护的费用，然后是甲死亡之日止，因为他们可能判断起来就是甲应该不会醒来了，好，所以就最后判到他死亡之日。那结果呢，5年后有一天甲就忽然醒来了，就像韩剧的情节，他就忽然醒来，然后醒来之后呢，你每个月拿到10万，这样太好赚了嘛。好，所以可能就是看当时的状况会想要去做个调整。所以比如说你是乙的律师啊，你就可以对甲提起我们的397，就是变更判决之数。所以这个5年后甲苏醒，这一定是基准时点以后的事情嘛，都5年了，好，确定后5年了，所以这个是有符合我们的第一个要件哦，它是基准时点以后。发生的情势变更，所以我们的397它其实是定数的动作，它是定数，所以这个是第二个诉讼。好，那每个月再给他10万，这样子太不公平了，可能这个甲已经好了一大半了。好，所以呢最后可能法官斟酌这个两造的状况之后呢，比如说后诉的法院他就这样判，比如说后诉的法院，好，认为是有理由。所以第一个动作，他会先废弃前面那个确定判决，但是是还没有给付的部分哦，因为我们有一个时间点的问题嘛，已经给的就不能再管了，好，就是一定要是未给付的部分。所以如果有理由的话，他的判决第一个他会先废弃，就重新来过。第二个，那这个法官可能考量一些状况，啊，可能甲还有一些后续的这个复健的费用，所以他就说，乙，好，你只要在3年内，每个月给他3万，这样就好了。所以他调整为这样的结果，好，就可以符合现在的状况，就比较公平。好，这个是让同学你比较能够想象说到底这个案子要怎么样去走。然后你如果了解之后，我们要问你一个问题，下面这个诉讼它的性质上是什么诉讼？废弃，我们说 原判决是确定判决，确定判决会有什么效力？继判力。好，那当然这个是给付嘛，所以还有执行力。那我现在废弃原判决，就代表我要消灭你这个案子的继判力，我要消灭你这个判决的继判力，所以它是一个诉讼法上的形成之术。诉讼法上的形成之术哦，废弃这个动作，好，我要除去那个继判力嘛，所以是一个诉讼法上的形成，形成就是消灭继判的意思，好，这是它的效果。第二个，给钱，所以是给付之术，针对本案的实体法律关系的内容，它可能去调整，好，重新做一个给付内容的判断。所以我们说这个诉讼比较特殊，它同时带有形成跟给付的色彩。比较特别，好，所以是形成加给付，两个都有。好，那最后哈，关键理清就好了。情势变更，好，它有可能发生在基准时点，就刚才讲的事审延迟辩论终结前，也有可能发生在事审延迟辩论终结后。那我们刚才讲的是左边还是右边？右边嘛，对不对？我们是讲这个之后啊，你不能在诉讼中提出去改变，所以你只能另诉。所以这个是397，它是另诉，好，另外提起一个变更判决之诉。那如果今天情势变更是发生在左边呢？左边怎么办？如果是诉讼中，这个我们学过嘛？诉讼中发生情势变更，想到什么？阐明，然后。数字变更，对，可能去变换它的诉讼标的，就是我们之前讲那个代偿请求的题目，就是左边。好，所以如果是左边诉讼的时候，你就要讲了。那没有讲的话，法官就要阐明。好，这个是应阐明的事项，除去不当的阐明。然后当事人可能因此做一个数字变更，去调整他的课题，所以就会接到255条第一项第四款。情势变更以他项声明代追出声明，这都学过的。好，所以要去区分前面是用25D项第4款，然后后面是透过另诉397。好，我们今天到这里。